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《复剑结案报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深蓝蔚蓝、八千里路、扶风，后期青玉，来月文化制作出品。 新建之前回复处长，他想去高检，老处长没说什么，但是这场谈话是肯定少不了的，嘱咐和要求都有，语气很语重心长，一个劲儿地拍他的肩膀。因为在院里消息已经传开了，所以偶尔在楼道里遇到关系还算不错的，也都会意思地恭喜一下或者打听两句。新建一概都是笑笑就过去，无意多说。而等新建回办公室的时候，傅志还在忙。 休息会儿吧。 他走过去靠在旁边。 这案子时间还很充裕，不用这么赶。 不比之前那些搞得很紧张的特殊案例，虽然线索凌乱了一点，但是只要整理好，基本上按照正常程序走就可以了。毕竟不是各个案子的辩护都是赵青这种人，犯不着严阵以待。傅志推了下眼镜。 哼，你以前不是案子不急，都不肯好好吃顿饭的吗？ 工作狂原来也有要求休息的时候。新建听完这句话，又伸手去捏傅志的脖子。这次对方没闪开，被他一捏还是习惯性的缩起来。新建笑笑。 我是而已，你不需要。 以前都是他忙得天昏地暗的时候，被傅志耳提面命的催吃饭。一份饭打好了放在旁边，凉了热，热了凉。突发奇想的新建突然开口。 傅志，我给你打份饭吧。 这个时间午饭应该还有。傅志想笑，但是没笑出来。 你快走了，终于良心发现了。 或许吧。 对于他的调侃没多说什么，新建熟悉地找出两个人的饭盆，打了个招呼就走了。剩下傅志坐在办公室里半天，不知道想干嘛。视线扫过办公室，对于这充斥着明显新建风格的房间感到有点压抑。铁打的办公室，流水的办公人，没人能料到明天会发生什么事。其实他能感觉到新建最近心里有事，无论是说话的语气还是做事的态度，都隐隐预示着他有些打算在犹豫，但是一直下不了决定。他想跟自己说应该是工作上的事，但是说服不了自己，毕竟他跟这个人接触的太久，也观察太久了。新建挑下眉，他都知道这人是要干嘛，更何况是现在抽风一样的行事风格。但是傅志不愿意去多想。一周之后新建就要走了，到时候大家桥归桥，路归路，检查系统这么大，再遇到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。想到他跟新建两个人在什么楼道里打个照面，然后握握手问一句最近怎么样，傅志突然觉得有点喜感。他长出了一口气，视线转回电脑屏幕上，重新开始工作。新建打个饭用的时间比一般人都久，差不多半个多小时才回来，把饭往傅志眼前一递。 别忙了，先吃饭。 胃不好的人就该按时按点儿。傅志这人其实没人盯着也不行。后者接过之后说了句谢谢，打开饭盒的瞬间愣了一下。 啊？这是咱食堂的饭，骗鬼啊！那位大叔连青菜都能炒成黑色的。 新建装模作样的笑了笑。 先尝尝好吃不？ 傅志打量了半天，确认这饭应该是能吃，才犹豫地尝了一口。 怎么样？ 嗯，不错。 语气很迟疑，虽然有点可笑，但是傅志还是问了一句， 这总不是你做的吧？ 怎么可能？ 不要说新建的厨艺，傅志本来就领教过，就是他真的想做，这么点时间也来不及呀。他扬了下嘴角， 是我最近新发现的一家餐馆，觉得菜不错，特地买了份盖饭给你尝尝。 傅志不怎么信。 新开的？ 不是，是咱们一直没发现。 胡扯。 因为俩人都比较鄙视和嫌弃食堂的饭，除了中午时间比较紧张，晚上下了班他俩基本上吃完了检察院附近的大小胡同和街道， 几乎没有两人没有吃过的饭馆，这菜色明显不是平时吃过的水准。看出来复制不信，新建却没有继续解释，他还是催促复制赶紧吃，顺手给倒了一杯水。吃完了，他甚至要帮复制洗碗，不过被对方很干脆地拒绝了。 行了，你的良心别一次性用完再吓着我。 突然这么殷勤，总觉得非奸即盗，特别是新建这种从来不肯吃亏的算计性格，指不定这顿饭吃完了要付出什么代价。新建对于复制的戒备表情有点玩味地挑了下眉角，不过也没坚持，任由对方把自己的也拿去洗了。复制整理出来的卷宗最大的问题是在弃尸时间。按照嫌疑人自己的供述，他在处理尸体之后陆续在4个小时之内完成了弃尸，但是弃尸的时间跟两个证人的口供都对不上。其实这已经不影响案件的诉讼了，毕竟犯罪事实已经是如此明确，凶器和动机也都没有问题。新建大概看了一眼卷宗，觉得问题不大，倒是复制很坚持。 有疑问还是搞清楚比较好。 当时他说了这么一句，就拿起电话约提讯的时间了。明明是新建的案子，但是他显得比主诉的人还要积极。新建在旁边看着没说话，只是任由他约了时间。刚好下午 OK， 吃了中午饭，两人就去看守所了。嫌疑人叫月经，住在本地郊区。他跟被害人崔成成是经过朋友介绍认识的，交往了3年的时间。去年月经把崔成成安排进了自己工作的工厂，并且买了一栋二手房，准备年底结婚。在外人看来，月经跟崔成成的感情一直很稳定，很多人都没有想通怎么突然之间会变成这样。新建和复制看着月经被带出来的时候彼此看了一眼，月经是个残疾人，走出来的时候一瘸一拐的，不是很方便。新建看到他坐下才拿起卷宗，示意的看了月经一眼。 月经，我们是检察院的，需要你将案发的经过再交代一次。 坐在讯问栏里的男人抬起头，表情很麻木。 我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。 一个案子光讯问就要进行5-6次，像这种案子大概不会低于10次。一遍一遍地重复。 再说一遍。 语气没有带着任何的感情成分，新建还是跟平时一样的平淡。倒是复制拿着记录的笔看着月经，脑海中不可避免地回想起卷宗里的案发过程。在外人看来很般配的一对情侣，实际上却存在着很多的问题。崔成成本来是个什么都不懂的乡下女孩，跟月经认识之后就将对方看作自己的依靠，百依百顺，直到他跟月经说想找一份工作减轻生活的压力，月经把他介绍到了自己的服装厂做车间办公室的秘书。然后最常见的故事桥段，崔成成跟车间主任之间开始有流言传出来。一开始月经不愿意相信，还跟人起过冲突，但是后来说的人多了，渐渐他也感觉到了不对劲，就跟崔成成之间开始有所争吵。杀害崔成成那天就是对方的生日，他部署了一个多星期，将崔成成带到了两个人租住的公寓，再给对方吃下毒药之后勒死，然后分尸弃尸。之后他甚至若无其事地回到了单位上班，直到被警方讯问。在卷宗之中显得很冷血残酷的凶手，其实长得并不算凶残，个子不矮，有点偏黑，看起来还算是健壮，但是明显文化水平不是很高，对于自己的犯罪事实并没有多做解释。他的口供卷里最后很干脆地说了一句， 给我个死刑吧。 直到现在他还是那句话。抬起头看着新建，月经麻木地开口， 我是死刑吧。 但是坐在对面的两个人并没有回答他，新建还是照例将他的身份和地址信息核对清楚，然后就是又一遍重复凶案过程，只是这一次月经却没有配合。